啡一盏烛火，映暖了我的轮廓。你是我山水迢迢一座城郭，永远保留我的轮廓。你是我荒沙万里种下的树，你倔强的眼神 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毛不易、岳云鹏《一纸情书》。算一算，这应该是我在节目当中推荐的第二首岳云鹏参与创作并演唱的音乐作品。我想可能收音前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对岳云鹏早先的相声段子可能是印象深刻，所以一看到他就想乐，然后他正儿八经的在那儿唱歌，很深情的演绎的时候，你就觉得走心吗？你甚至会出戏，对不对？可是今天我坐在这里连续听了两遍这首歌，我突然觉得好像对这个人，对这个相声演员又多了另外一种感受。换我心为你心，十之相一身。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把这样的一段歌词送给天下有情人。我知道收听前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喜欢音乐，不太喜欢音乐当中加入太多这种人说话的元素进去，所以我几乎不在节目当中压着歌说话，但是在这首歌曲的中间有很多爱人之间的告白甜言蜜语，而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那对老人的话语。风雨一辈子之后，你还能够彼此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前几天我还跟自己身边的几位好友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说人在一起久了，褪去了那份激情和这种浪漫之后，是不是就不再有热情，好一点演变成亲情，坏一点两看相生厌。讨论讨论着，一个结婚十几年的朋友就说，都老夫老妻了，不可能像现在的小年轻那样那么多的激情和情话，好一点的真的就是亲情了，差一点的就是烦对方。爱情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早就被琐事和时间给消磨了。他讲了这些，我们突然其他那些没有结婚或者说还年轻的人竟然无言以对。而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对老人的真情告白，我突然想说，就当我们在一起很久了，自以为自己的爱情激情被生活和时间磨灭的时候，不妨制造一点浪漫，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我爱你，或许真的可以唤起那份久违的爱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你爱一个人，一定要告诉他，不是为了要他回答或者说报答你，他也爱你，而是让他在以后的艰难或者说黑暗的日子里面，否定自己的时候，想起世界上还有这么爱他的人，他并非是一无是处。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万芳在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左手的标题告白》，只有33秒，万芳的喃喃自语。 我是万芳，我是一个左撇子，天生用左手的人。小时候，我都用左手写字画图。可是呢，我被规定要用右手。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偷偷的用左手，因为它让我觉得我是真正的在做一个我自己。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很想练习用回我的左手。 各位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个说话的女生叫做万芳，这段喃喃自语的名字叫做左手。她1997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就以这段告白的名字命名，也叫左手。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完这段33秒的自言自语之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感受是什么？我想到的就是，可能收音机前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在很小的时候，因为老师，因为父母，我们可能真的会被动地改变自己，就像万芳在这段告白当中所说的一样。不过这其中，有的人真的就此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做大人们想要的样子。于是在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朋友总是在抱怨生活没有新鲜感，路都是父母选择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小时候在自己没有独立能力没有判断能力的时候，真的可以顺从老师父母的选择。但是等到你真正独立成年之后，我个人觉得你应该有自己的想法，那些曾经放下的这些想法，放下的这些梦想，我个人觉得只要是对的，有机会还是应该去追寻一下。那讲到这里，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在时隔这么多年，万芳已经很少出歌了，可是还是很喜欢他，可能就是他一直在追寻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像是有人评价她说她不漂亮，但是没有人会说她不美丽。女人美丽在于她寻找到了另一个，在于她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愿你也可以找到。来听万芳在《左手》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另外一首歌曲《孩子气》。 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像是一座城堡国王室，要举着宝剑放出鳄鱼，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如今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d。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迷人的孩子气。 这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有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孩子气》，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前一段时间老妈从南京到北京来小住，因为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我比较习惯在深夜写稿录音，所以是比较喜欢睡懒觉的。可是老妈是一个早起的女人，她每天早晨都会在10点钟左右过来叫我起床，可是我还是会有各种耍赖的手段不愿起来，然后老妈总是会说，都这么大了还会像孩子一样耍无赖，这么没正形，这么有孩子气，可怎么办呢？我当时回答说，在老妈面前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而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孩子气，我想跟收音机前的你来分享老舍先生曾经说过的话，人即使活到70-80岁，有母亲在，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失去了慈母，就像是花插在瓶子里，虽然有色有香，但失去了根。有母亲是幸福的。所以想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提醒各位，只要母亲在，你就有最后的包容和依靠。来听张磊的妈妈。 早上午睡，悄悄趴在树叶的上面。远方的妈妈，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回想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边，冷暖都放在我心间。爱是一根长长的线，我们各自拉着一边。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有太多的牵挂。妈妈你好吗？过去的事情都放下吧。悄悄躲在月亮的旁边。远方的妈妈，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回想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有苦也有甜。爱是一根长长的线，妈妈你好吗？

在光阴浅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偶遇》。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笔，情绪成泪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滋润身躯。听你的话语，从此生相许，谁人心要断句。相逢的流水，让泪已带离，也就还给 在今天已经是两极分化的很严重，但是我个人看完之后想要告诉你，我个人的感觉是很好看，我很喜欢，虽然节奏很快，但是还是觉得很精彩。不过它的节奏快到你稍稍在影院里有一点恍神，可能就会错过一些情节。所以我想说，那些在看完电影之后说看不懂的朋友，或许在观影的时候是不太专心吧。而我今天在看电影的时候，身边就有两个人一直在说话，我当时就想，或许他们走出电影院之后也会说不太明白这个电影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今天我跟你回头去听这首《偶遇》，不是想过多的去评价姜文的这部电影，还是想跟你说这首歌和这部电影里的音乐。 我记得我在没有看这部电影推荐这首歌的时候说，王菲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演唱技巧用得过多，所以显得好像没有足够的诚意，但是我很喜欢。而今天我已经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再来听这首歌，我想告诉你我更喜欢，喜欢他的这种飘忽不定的味道，喜欢他的演唱是如此契合那样的一个故事。命若是风，欲望是片云，爱情是场雷雨。在以往直到今天的这部电影，我得出的结论是，姜文他在电影选歌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这首《偶遇》的原曲也是电影的原声音乐，是英国作家科兹在1930年所创作的一首轻音乐作品，在宁静的湖泊。据说这支曲子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位非常亲密的女友而写，可是后来一人早逝，乐曲却一直流传到今天。话剧式的这种旋律，再配上王菲的悠扬婉转的吟唱，再加上他的老伙伴张亚东的监制，所以整首歌算是比较怎么说到位的还原了原曲的宁静的感觉。而且你还可以听到仿佛在民国时期那个老的唱机唱针划过塑胶唱片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味道，飘渺悠远，荡气回肠，与电影的风格非常契合。这个时候就想跟你一起在宁静的湖泊这支曲子当中闭上眼睛，再去想象这部电影的一些情节。去看，故事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节奏真的很快，快的就像它的宣传片一样，大家好像都在飞，所以不容你在观影的时候有任何走神的这种情绪出现。想要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旋律当中跟你分享原著侠影当中的这句话，他还是把油伞交给了乔红， 抬头看了看天，伸手接了接空中飘着的雨丝，又一张手说，这叫什么雨？乔红脸上浮起了笑容，说，这不叫雨，叫什么？他又抓了把雨丝，再一张手给他看，说，这叫天上洒下的云。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分享另外一段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纯音乐，叫做渴望回家。如果说在宁静的湖泊给你一种静谧的感觉，仿佛你自己置身在一个很美丽的湖边的话，那我觉得这段旋律渴望的回家，它给你的感觉就是很安全，很踏实，甚至还可以看到很多沿途的好心情和好风景。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亨利·米勒曾经说过的话，我们旅行的目的从来不是个地理名词，而是为了要习得一个看事情的新角度。但愿你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我所选择的这几首纯音乐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份可以在音乐里头天马行空的惬意心情。好，一起来听。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活着》。 是谁让冰冷的世界突然变得火热？是谁让我感觉我不是孤单一个？是谁让所有简单的心情失而复得？是谁让烦恼挫折不再那么苦？ 萧敬腾所发行的萧敬腾同名专辑当中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活着》，这是当年的一个新锐创作歌手叫做小雨，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否还记得这个人。这是他在当年为萧敬腾创作的一首传唱度极高、渲染力十足的金属摇滚快歌。不过我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余华《活着》那本书里他曾经对这个词语的解释。他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是充满着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我每每听这首歌的时候，除了想起这句话之外，隐隐绰绰的还会想起2007年，好像是2007年吧，萧敬腾参加那场比赛的过程。初初出现在舞台上的他，除了会唱歌之外，其实更多的属于年轻人那种怯怯的青涩的味道。但是在几场比赛之后，你会发现他越来越自信。再后来他发行专辑之后，他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爱音乐，我只要活着的一天，我就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的梦想。 接着余华对活着的解释和萧敬腾在发行新专辑之后的这段信誓旦旦的语言，想问收音前的你，你的心里还有梦想吗？如果有，王平鼓励你一定要去追。宫崎骏在《天空之城》里有说这样的话，有时候坚持了你最不想干的事情之后，便可得到你最想要的东西。所以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一帆风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最愿意去干的，这其中一定有艰辛，有坎坷。但愿你还可以实现梦想。来听朴树的《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叔在2014年为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创作的主题曲《平凡之路》，据说这首歌在当年在微博上仅7个小时，它的播放量就超过了100万，大幅度的是打破了之前9个小时的记录。最终这首歌还摘取了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我清晰地记得当年好像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还有人评价多年之后再次复出的朴树这样的一句话：多年之后归来，他仍然是才华横溢，仍然是那个少年。不过我倒是极喜欢朴树的为人处事的风格，极为低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自己钟爱的音乐。但愿以后每一天我可以像朴树一样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节目给各位。好，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光良所演唱的《勇气》，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